就会有过光的闪烁，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，微微传递眼眸，推开思念孤单，延续的盼望都是不曾离去温柔。若不是经过上半场的感动，怎学会留住这一秒星星之火，眼泪变成感受，化成了柔软的执着，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，挥洒着你一道银河。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，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，让自己拥抱着自己冉冉发亮。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，攀登在靠近信仰台阶上，昨天点燃了今天的最初美好之光。多希望分享上半场的感动，明天起每一步都有闪闪火苗，微笑面对盼望，开启了柔软的执着，点亮着过往曾拥有过的梦，荧光飞翔在银河。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，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，让自己拥抱着自己缓缓发亮。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，攀登在靠近信仰台阶上，昨天点燃了今天的如初之光。时间花园还有很多等待和发现，莫问蔚蓝天空曾燃烧过的光可曾熄灭。愿我还是所期待的那样，每次微笑都是一次力量，让自己拥抱着自己渐渐发亮。明天我还是我最爱模样，攀登在靠近心是否还保留曾燃烧过的光，生如夏花竟